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小雷。 大家好，我是春雨。 库克出柜，我又学了几个新词儿，有一个词儿叫做玻璃柜，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嗯， 真不知道。 玻璃柜就 是本来大家都已经心照不宣了， 对，嗯，就是说的是库克，就是原本你在这个圈里面，就所谓的同性恋者、跨性别者，还有这个双性恋者，在这个圈子里面，对，大家都知道他应该就是个同性恋，尽管他没有说出来，但是呢，他有些在同性恋的场合，比如说旧金山的一些平权运动当中，你是能够看到他出席的，就说，哎，他不是早就这个被已经大家已经知道这个事实了吗？所以呢，在上个礼拜五，他在美国商业周刊网站发表的这个专栏里面，看到他正式出柜的这么一篇消息的时候呢，很多人觉得这一点都不意外吧？ 对，情理之中， 情理之中。 对， 你觉得这个情和理分别在哪？ 因为最近 情怎么理解， 苹果的 iPhone 6频频被爆出被掰弯了，是吧？总得有个解释嘛，不是技术上的，总得是点别的吧。 你觉得是这个原因，它证明他们的技术革新？ 没有，开玩笑。其实我觉得因为对美国来说，在这方面还是很开放的，包括欧洲很多国家甚至台湾都很开放。因为台湾好像我前两天刚看到朋友有在朋友圈这个说，正好出门遇见了台湾的一个什么彩虹大游行，然后就看到有很多人，而且这还上了网易新闻。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在西方或者是他们天主教的国家，不我说错了，基督教的国家，然后很多他们这个氛围更容易接纳这种性格。 但是你看库克的全文，我觉得他是受了很大的压力的，就是， 对，但是压力是有的， 应该是想了很久很久才决定迈出这一步，对不对？ 但是压力是有的，他这一步仅仅是写了这封信，在这之前你也说了他是玻璃柜，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正常生活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他仅仅是向外面公开了。 春雨，你刚才说天主教国家， 我说错了， 或者基督教国家， 我说回来 OK， 基督教国家对这个我就觉得， 对，是这样的，因为小磊上次我们有说过，基督教在窄义的意义来说是说新教，我现在明确一下，我说的是新教国家，他们可能普遍比较开放。 好，春雨的意思就是说呢，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面，就是对于同性恋出柜者大家包容度是比较高的。 对， 哎，这个确实如此。我也发现在几天啊，我就看了一下什么Twitter 上面，就包括有一些著名的果粉论坛，有个叫做 Mac Rumors 上面的，就发现呢大家的这个一个最主要的态度是关我什么事儿，就是不是非常的关心，说，哎，苹果出柜，这个库克出柜，我还不如去关心这个苹果到底为什么现在的设计成这样了，或者它的技术为什么没有带来更多的惊喜。可是呢，你如果从库克他上面发的这封文章里面哈，我并不觉得他是这么容易的一个决定，尽管说他在很多人看来是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但是你看他说的什么哈，他说，多年来我在许多人面前对我的性取向都保持公开的态度，很多同事也知道我是一个同性恋者，但他们对我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我的性取向，也没有公开承认过，直到现在让我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我很自豪我成为一个同性恋者，我认为成为一名同性恋者是上帝赐予我的最大的礼物。哎，但是这是一个坚定的一个态度，紧接着他讲的一些心路历程，你看他说，身为一名同性恋者，让我能够更深的理解成为人群中的少数意味着什么，同时也给我提供了一扇窗口来了解其他少数群体每天都要面临的困难，这让我更加能够感同身受，也丰富了我的人生。有时候呢，这种感觉很难受，很不舒服，但它给了我成为自己的信心，让我能够追寻自己的道路，让我能够超越敌意和偏执。你看，他意思就是说，在我的 人生道路当中，我是经历过作为少数人群当中的一些受到的敌意和偏执，他更能够理解少数人群在社会当中他们平常的心理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对、嗯、其实我觉得库克他本身他可以说也可以不说、 嗯、 他说出来反倒是有一种更大的这个社会的压力，甚至给他的苹果公司一些股东什么的也可能造成一些商业上的利益的损失、 嗯、 但是他为什么要说出来呢？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他这个宣言里边一句话说，我很自豪我自己是同性恋者，就是说他能够给那些感到孤独的人带来慰藉。他这里边也说了，如果人们知道苹果公司的 CEO 是同性恋，可以帮助一些人走出自己的挣扎，也可以鼓励人们追求坚持追求平等的权利，我认为值得用我的隐私来交换。就是他宁可遭受那些社会的压力，也愿意去交换这样一种社会价值，因为自己是有公众影响力的嘛。我觉得他这种社会责任感是最感动我的。 嗯，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其实他说不说对他自己的生活包括对很多人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他选择说，就像比如说我和比如说有一对夫妇，他们之间存在家暴，或者是说他们有特殊的性癖好，比如说性虐等等，但是这是我的私生活，我完全可以不说。今天我愿意站出来说，只是我想跟大家说，你看我是做这个事儿的人。但是其实如果不管你说不说，我们看待你其实都是一样的。他站出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对于他来说，只是他自己可能想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之中，而不是说他的意义是为了去帮助别人。 哦、oh, no, 我就完全不同意。就是刚才我说的两点，他有两点最大的意义、嗯、第一，让那些跟他一样曾经感到彷徨和孤独的人认为，哦，其实我有同伴，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因为当你是少数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害怕孤单，会被排挤，但当更多的人跟你站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更大的勇气来面对社会压力、 嗯、 第二点就是当他因为自己的一个名人的身份一定会掀起社会舆论，当人们更多的公开的 去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定会有一个就是在争论的过程中社会可能会发生一个进步，更多的这个尊重同志群体的这样一个权益。 嗯，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不管他公不公开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已经成为社会上不可缺少你不可忽视的一个大的人群，大家都已经承认它存在了。其实它公不公布对这个事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而且对大家的包容程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当然有的。 嗯，我不同意春雨这个，因为你毕竟他的一个地位哈，大家圈子里面会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呢，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 CEO。 但是当他没有出来证明自己正视这一点的话，你就不能在各大媒体或者说在一些公开场合确切的说。但是你想，他承认自己是同志之后，谁会接着在底下表态或者对他的支持？像克林顿，像这样的一些全球曾经最有声势最有权势的人，他们会接着表达对他们的一种对他的一种支持。 但 如果这些人他形成一种声势的话，你对这样一种少数群体他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激励，这个是你现在在很多论坛上你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而且你现在他出来这个公开证明自己是同志之后，还有一句评价说，现在库克是财富500强企业当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公开承认同性恋身份的 CEO。 就别说在中国，你就是在美国，你看到这一天很多的电视媒体都把它作为一个时事评论的一个节目的中心的话题，你就在全世界它都掀起了一番非常大的讨论。仅仅是因为他的个人的地位个人声望，他在全球掀起讨论，就比他一句话也不说你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比较的。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哈，这个人站出来说之后，他会在全球会掀起多大的一个讨论和这个对同性恋问题的聚焦。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 D 化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这个话题的讨论。好，欢迎回到森林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雷， 我是春雨。 库克在这篇声明里面呢，就讲应该是一个专栏文章里面，他就说到呢，其实他小的时候呢一直在卑微当中成长，他不希望被人过分的关注，所以呢我们很少是从一些公开的报道当中看到他小时候的成长印记。但是呢他在前阵子去过他的母校，叫做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在联合国举办的一场活动里面呢，他做过一番公开演讲。公开演讲当中呢，就是讲到对这些少数群体的关注。他怎么说呢？他说，上个世纪60年代是我长大成人的阶段，那时候呢我在阿拉巴马生活，目睹了歧视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就是因为肤色有别，优秀的人才被拒之门外，不但得不到机会，也毫无人类的基本尊严可言。还讲到一个例子，说他小的时候在家中不远的地方就看到有一家住户门外被人扔至燃烧的十字架。他说呢，那户人家是了不起的家人。他说在他成长的年月呢，就看到见过的和经历过的多种歧视，他们全部出于人们内心对于非主流群体的恐惧。所以我有一个联想哈，我说为什么库克会在这个时候他有这么一番这么坚决的表态？因为过往他如果是刚刚上台的时候，你想，如果乔布斯刚走，他刚刚接这个 CEO 的地位，我觉得他不可能在那个时候选择上来，因为那时候他自己在苹果公司内部他都不是一个非常稳固的地位。二一个呢，就是说在科技的界别里面有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说如果你的 CEO 你的领舵者是一个同性恋者的话，会给人造成一种软弱的感觉。你如果是从商业方面的考虑的话，他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冒险性的这么一个举动。那现在你看3年过去了，一个可能也证明库克他在苹果公司的地位日趋稳固，二一个也是说明是不是在这个科技圈里面他有一种也不能说是风气吧，至少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身份的这样一个存在。而且我也看过库克呢，他曾经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苹果公司的员工多样性的调查报告里面，当时呢他就不满意，说我们的这个白人比例是多少，你如果跟 Facebook 相比，跟谷歌相比，跟微软相比的话，它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可是他有一个自豪的地方在于说，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评价标准的时候，你不能仅仅是从黑人白人男女性别这个考察尺度上去这个衡量，你或者还要考虑这个性取向方面。他说这个应该也是个标准，所谓的员工多样性。他说当时还显不出来我们苹果公司到底是有多么丰富的多样性。我觉得这一系列动作你会发现它是有它的，甚至有它的铺排在里面，感觉就一步一步到现在这个点说是水到渠成的。 其实对我来说，我看到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啊，真的苹果这样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伟大的公司。它在商业上的成功其实作为一个公司来说是不足为奇的。 对， 但是如果你既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同时又愿意去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去推动人权和平等，甚至一定程度上会损害你的商业利益，它反倒要追求社会价值，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伟大的公司。因为库克这件事情其实他是提前跟董事会有所沟通的。包括这个苹果公司，像刚才说的， 苹果公司董事会他是已经接受和认同了才敢说出来，对不对？ 但是你像苹果，其实最早这个苹果的 logo 也有一种传闻，说这个 logo 是为了纪念这个阿兰图灵嘛，是一个英国的在剑桥的一个学者，他最早就是一个同性恋者，基本上是现在计算机系统的一个开创人和奠基者。最早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被判是同性恋者，好像是不得不这个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后但是你看，对苹果来说，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其实我希望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库克公布了没有引起大家的讨论，就是大家认为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是大家不会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会觉得 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啊。 对，你说的是非常理想的状况。 对，就像我说，现在你在人生的很多地方是存在很多误解的，比如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这个很直白的，就是当时我去新疆的时候，我当时到了二道桥，在乌鲁木齐那边就像是另外一个国家。在那个75事件发生之后，我是很恐怖的，我内心很恐惧。我见到所有的只要是头戴那个穆斯林的那种帽子的人，或者是头戴面纱的人，我都会感觉到心里有恐慌。但是正常的民族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什么？就是你不分你的宗教信仰，不分你的性别，不分你的性取向，大家见了我们是一个平等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要互相尊重。但是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引起讨论？就是因为大家还不够尊重，或者说我不能 理解你的这种生活方式，你的这种生活方式跟我的价值观和我的取向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是两类人，我就对你有敌意。所以现在存在这么一种现象，包括你刚才樊素说为什么库克在这个时候来抛出这个点，因为马上就要16年，美国要迎来新的大选，有很多人在推动这个同性恋法案要合法化，包括希拉里克伦顿，他基本上在奥巴马这个政府他受了很多连累，为什么他现在出来表态说我支持库克，那很有可能是为了争取选票，因为毕竟 你有没有想到他争取这部分人的选票也会失去另外一部分人的选票，因为在美国这种宗教保守势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对，但问题是这种价值观在欧洲的主流国家这已经认同是一种开放式的民主价值观，就比如说英国、荷兰等等，最近新的今年又有很多新的国家就正式，就是之前他没有承认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但他承认同性的关系，今年开始有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是，我觉得如果是政客他在这个问题上他选择做文章，这可能是他自己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觉得这是一个我可以抽水的这么一个事件，但是你作为自己想要表露身份的人，我觉得他的一个出发点肯定不是出于政治。而且呢，就跟你说的理想的状况当然是，不管是你是男同也好女同也好跨性别者，你是双性恋也好，理想的状况当然就是你什么我都可以包容，我都可以这个接受，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尽管是在美国，他自己都说他自己的这个阿拉巴马州，你在很多同性恋者的这个权益保护方面做的是非常不够，所以呢他才觉得作为我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你说所谓全球最有权势 CEO 也好，你全球最伟大的最创新的企业也好，如果我带头说这么一句，它会引起这样一个效应，引起这样一个讨论，引起这样一个涟漪，将会对所谓的这种社会责任感，我过去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你说看完乔布斯传，我会觉得好像乔布斯他所有的都是追求他自己和自己的公司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但是很少章节会提到说苹果我会主动去想要去推动这些社会的包括政治啊社会运动方面的发展，他可能仅仅是小的细节小的动作上面表现他个人一些情怀，但是你说真正是让整个的社会的运动的这个发展方向有一个怎么样的改变吗？似乎他没有看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介入。但是这一点我也同意小磊说的，他是不是因为他在这方面一个深度的一个高调的一个表态的话，他会让他以一个非常高调的姿态介入所谓的这种社会运动当中去。 但是你想苹果公司本身就是在加州，在欧美很多国家尤其像在加州他已经通过这个同性恋法案的这个议案，在公司入职的时候你就会签一个协议，就是说你不能歧视这个同性恋者，不能歧视他们叫做 LGBT 嘛，就是 Lesbian Gay 双性恋者和异性癖者，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不能有种族和宗教信仰的歧视，其实你每个人都要签这个协议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不管你心里是不是接受，你起码标志着你进入这个公司，只要我来这个公司上班，我心里就要认定这个规则，如果我有相关的这种违反这种事情的言论，我是要受到处罚的，甚至我可以被告上法庭。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事情中还是不管他有没有主动去推动，但是他起码是这个事实的坚定的支持者和一个实施者，所以我觉得对很多时候你主动去推动他，我觉得反而是让很多人站出来来反对他。 春雨，难道不是因为很多人做出了牺牲和推动，所以才有加州今天这样的一个同志们的平等权利吗？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还没有这样的权利啊。就像你刚才也提到说，你会看到某一些宗教人士，你会觉得有一种恐惧，因为你不了解他们。很多人对这种LGBT 的人士、同性恋的人，也会觉得他们是怪物，他们是上帝的罪人，所以苹果的库克就需要站出来说，你看我是正常的，也是优秀的，我跟其他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同性恋者只是少数 just different， 但是并不是什么怪物。 嗯哼，好，这个今天的争论哈，看起来非常的激烈，不过呢，如果我们从现在舆论发酵的程度来看呢，中美两国它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甚至很多人都不太理解说为什么美国人他都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有这么多人对这个事情表示嗤之以鼻，那在中国很多人会觉得似乎库克的这样一个事件哈，并不会跟我个人的生活起到多么大的一个关联，除非我本身是这样一个少数的群体，那我确实在知乎上面那些论台上面也看到很多人都看到库克的这样一番言论之后呢，表示非常的兴奋，说甚至有让他晚上睡不着觉的这样一个激励的一个作用所在。因为他自己我看过这个知乎，大家如果去搜的话会发现有一个高中生，他呢前段时间还专门去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演讲，他选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关于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权益保护方面，他说呢他发现美国都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那看库克他这样一番言论之后呢，对他自己而言应该是一个非 非常优秀的高中生，他说带对于他的这个激励作用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可能我们看了，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说也不太理解哈，大家的这个激动的理由是从什么地方而来，所以这就你会发现中间会有这个巨大的鸿沟，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甚至包括同一个国家不同人群之间，他都甚至觉得无法跨越一个这个理解上面的巨大的差异。好，那紧接着我们也来连线一位专家，他呢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来听听他从这个差异性方面来帮我们解析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首先请他谈到的是中国和美国在理解同性恋问题上的差异。 在美国，这个同性恋的出柜啊，它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一种叫 outing， 就是说，要把那个就有一些激进的同性恋组织，把这个名人，不管是政治家呀、企业家呀、演员呀什么之类的，就这些名人要有是同性恋的，他们就逼他出柜，就是给他指出来，就是 outing， 就是要指出来他，你为什么不出柜？为什么不？不帮助这个少数群体说话什么的，这个反正在当时也是挺惹争议的嘛，因为有的人愿意出柜，有的人不愿意出柜，是吧？这都是个人的原因，而且也是他个人的权利。你们就是说逼他出柜也不是很好，就是那么这个通过这些长时间的这种争论呢、斗争啊，这个同性恋解放运动啊，那么现在能够愿意出柜的人越来越多了，是吧？这个尤其是名人，你像比如说这个巴黎市长啊、柏林市长啊什么的，早就都是出柜的同性恋，是吧？那旧金山的市长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旧金山30%的人口是同性恋，是吧？他是同性恋聚居城市。我通过和那个就是做中国同性恋的那个公众态度的调查啊，发现中国和美国的那种模式不同。美国的这个公众模式呢，就是我把它叫做纺锤型，就是两头大中间小，就是47%的人啊是支持同性恋的，43%的人是反对同性恋的，然后中间有10%的人是那个态度模糊的。但是中国呢是一个小弧形，就是坚决的认为坚决反对同性恋的也挺少的，20%吧，坚决支持同性恋的也是很少，就是20%多。那多数人呢是居中，就是说好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你说在这个库克出柜的时候，有些人会比较调侃，我觉得这个就是应当说是这个不同的社会文化，这个对同性恋接纳程度不一样造成的。 您觉得为什么中国跟美国会这样的？一个是美国两头大中间小，但是中国是一个枣弧形的，跟这文化背景啊或者宗教背景有什么具体的联系没有啊？ 我觉得可能关系最大的是两个东西吧。一个就是说宗教的原因，就是西方它有那个基督教的保守派是坚决反对同性恋的，而且在圣经上是有那个语录的，就是说他指着一个男的哈，但你不应该跟那个男人睡觉。宗教有相当多的那个相当强的那种反对势力。美国某一年有一个密苏里州吧，还是哪个州，就是讨论同性婚姻的时候，政府已经批准了，然后全民公投的时候就推翻了。就是说因为有好多那个教众啊，那个教堂要求教众去投反对票，说同性婚姻是不符合圣经的。中国呢，它没有一个宗教教条说你就同性恋是错的，什么中国人多数就是也就没有什么固定看法。那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就是文化的原因，就是咱们的民族性的原因。就是中国是非常喜欢中庸的，中国人不喜欢特别激烈的极端的观点。 好，这个林和老师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来谈了中美理解同性恋问题的差异哈。那紧接着呢，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关于同性恋者的这个出柜的报道比较少，就是你看我们报道的都是国外的，当然了，这个前提在于因为你很少有人愿意这么高调的出柜嘛，所以你也会发现在中国这方面的新闻非常少。那也听听林和老师的角度是怎么样来理解中国舆论报道这些年的变化。 就好像一直不让公开讨论似的，以前媒体都是打招呼的，就是不可以，这个议题不可以讨论。那最近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些年开始，就是慢慢的已经转变了这一点。我记得最早的中国的官方媒体正面报道同性恋，在2011年那个上海的这个同性恋自豪日游行，就是正面报道了嘛，是吧？然后后来央视啊什么的也会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议题了，比如说有一次有那个同性恋得艾滋病的那个一个同性恋者出镜，是吧？就是接受采访，就是但是这个同性恋的议题就是完全正面的被讨论啊，还有一段距离。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讨论，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国家和前共产党国家对于就同性恋议题呢，是一般的是这样一种较保守的态度。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这个逻辑是有矛盾的。 林银赫老师提到他最近写了一篇关于为什么在共产党国家对同性恋者反倒是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姿态，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看看林银赫老师到底这样是一个怎样的逻辑。 嗯哼，诶，倒是说到哈，一些国家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我就联想到你说库克苹果现在销往全世界几十个国家，那中间有一些国家呢，他对于同性恋是非常保守态度，甚至像在科威特这样的国家，同性恋者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有人会说， 对这个特别的保守。 所以你会说，如果他这么高调的宣布的话，当然产品是产品，他领袖本人是领袖本人，但是他会不会中间也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关联？人家会不会因为说你的这个 CEO 是一个同性恋者，影响他的这个产品的销量？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外界都是觉得这样一个高调的宣布，它会不会让苹果公司也承受着一些风险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在上周一篇专栏，在全世界都引发了巨大的关注。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大陆的问题，那紧接着我们通常的一个维度就是说，刚才春也提到像在台湾，他去台北旅行的时候发现台湾人对于这个 你朋友 在台湾旅行的时候会发现，哎，大家对于同性恋这个问题非常的关注，也有我们也关注过好几次，就是在港台对于这个彩虹旗能够经常是出现在这个游行的场合里面。好，那么紧接着呢，我们也请叫一位在台湾媒体上网络上非常活跃的一位博客主，他叫做朱家安，我们等会儿休息回来来跟他在电话里聊一聊。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以下呢，来为您连线在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位博主，他经营了一个博客，叫做《哲学鸡蛋糕》。他本身呢是一位经过多年的哲学方面的训练，但是他另外一个身份呢，也是对于这样的一种同性恋的平权的运动是非常关注的一位博主。他叫做朱家安，我们来在电话里跟他聊一聊。家安你好。 大家好，我是朱家安。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现场采访。哎，家安，我首先想请问你哈，在库克在上周商业周刊上登出他的这样一篇公开的 出柜的一个专栏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同性恋在这个社会可以说是性少数或是性弱势，那这样子的处境底下，他们其实很需要像库克这样子，可以说是被主流社会所肯定的人，挺身而出说我也是性少数的其中一员。 嗯， 这对同事朋友来说是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是，那我想知道这样一个新闻出来之后，他在台湾的同性恋的圈子当中有没有引发一些巨大的鼓舞的作用？会不会？ 在台湾也有，我们在网络上，在脸书上面都可以发现。 嗯，就是大家对这样一个事件的反应还是应该说是兴奋的，我可以这么形容吗？ 在台湾对于库克出柜这个事情我观察到的反应有两层，一层是说有这样子的名人出柜了，大家都很高兴。那再来就是有人会故意开玩笑的去跟台湾那些比较保守的组织挑战，说现在苹果执行长出柜了，那你们是不是要来抵制一下这个苹果的产品？ 哦，有一些抵制的声音出来了。 对，就是比较像是开玩笑的。因为在台湾过去有一些公司他们对同性恋释出善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保守的教会私底下传讯说要打电话去这些公司抗议，或者说抵制他们的产品。 嗯，所以说台湾的主流的意见呢，还是对于库克的出柜是表示欢迎和赞赏的。那紧接着会不会鼓励台湾的一些著名的人士就是我不知道在台湾社会会不会也存在于像库克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玻璃柜的这样一个情况，也是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甚至更远的会谈论更加细节的关于同性恋群体的平等权利方面的保障的运动，这样的呼声又被重新提起来，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吗？ 台湾是有一些名人出柜的，在演艺圈等等的场所还蛮多的。那在我的观察里面过去十年台湾对于性少数跟性多元的看法是有很大的转变。比方说我们上周那个台北同志大游行它今年已经是第12届了，应该算是亚洲最大的同志活动啊。 嗯， 那跟十年前比起来同志大游行的参加人数是稳定上升。我们第一次游行大概只有500人左右，一直到上周第12届成长到65000人。另外一个例子是说，台湾人对同性婚姻的接受程度，在十年前的民调大概是有 23% 支持同性婚姻，23%支持同性婚姻，59%是不支持的。一直到今年，这两个数字它几乎是颠倒过来。 嘉安，我想请教您一下你看现在我们对反对对这些少数族裔啊、妇女啊、残疾人的歧视，基本上都是已经被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是政治上正确的。但是对这种同性恋群体的平等权利还是有很大的争议，你觉得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对单单这一部分少数群体的权益争议很大呢？ 我觉得在即使是在台湾这样子有过半人数支持同性婚姻的社会，也还是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人士。那就我观察，比方说2013年一次对那个同性婚姻表态的民意调查，他们比对之后发现，在台湾最反对同志婚姻的那群人，他们几乎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而其中又以基督徒是占最多数。在台湾我们讨论同志平权运动大家几乎每个人都听过一个组织叫做护家盟，护家就是守护家庭的意思啊。但是这个组织它可以说是代表保守宗教的势力。这个组织的对外发言是主张说，那些同志朋友他们看起来像是在争取权益，但是其实同志平权运动是有一个很大的阴谋在背后，是要把台湾变成一个很淫乱的社会。他们是这样子看待同志平权运动的。比方说在今年台北同志大游行的前一天，这个护家盟呢，他们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在记者会上面他们就把前几年同志大游行的那些照片放上来，然后跟大家说，你看这些照片多么的裸露，我们平常看影片不是有分级制度吗？护家盟那个时候就主张说游行也应该要分级，像同志游行这么淫乱的活动， 在执行的时候，那个街道应该要封起来，不要让其他无辜的路人去看到。他们很怕，很担心这些性多元的言论会所谓的教坏小朋友这样。 嗯，什么叫做淫乱的游行？是真的有一些裸露的镜头出现在游行队伍里吗？ 是真的有。 嗯， 因为同志游行对于性多元族群来说，是一年一度他们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众多认同他们跟他们相似的人一起在街头上面公开，所以很多人会做装扮。 嗯，那在这样的一个批评声音之后哈，在游行队伍里面有没有一些反击？他们是怎么反击的？ 游行队伍里面的反击哦，比较自由派的人会说，这个是我们的事情，而且即使我们因为这样讲好了，即使同志游行因为裸露而有违反台湾相关法律的疑虑，这应该也是交由司法处理，不是借由互加盟所建议的那种分级制度来破坏这个游行的言论自由。但是我必须说，即使是在性多元族群里面，也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同志要争取权益，应该要尽量去符合主流的价值观，要让别人觉得说同志不淫乱，然后同志很乖，很有礼貌，很整洁。我觉得这是一种政治策略，有人觉得必须要装作乖宝宝比较容易成功，但是也有人不这样子想。 嘉安，你刚才也提到说，除了像互加盟这种反对的势力，其实在过去的十年，台湾其实整个主流社会对这个同性恋的包容度是越来越高的。那这十年里有没有发生过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促使了这种社会转变，或者还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让社会越来越接受这种同性恋者的存在？ 我自己的这个我没有什么客观依据哦，但是在我自己的观察里面，比较能引起社会当中中间势力的重视跟包容的，其实是一些悲剧。比方说前几次同志大游行啊，其中一次的隔天，在那个台北市鹿江国中，有一个因为性气质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同学，可能因为受到别人的班上同学的排挤，他跳楼自杀了。就在同志大游行的后的隔天， 嗯， 这对于关心性别平权的人来说是冲击非常大的，因为每次同志游行都为大家带来很大的鼓舞。我们觉得有那么多愿意支持我们的人一起上街，我们相信台湾对于性别多元的包容会越来越好。 嗯， 但是那个悲剧，因为他因为自己的性别气质。被排挤，然后跳楼自杀，就是同志大游行的隔一天。我想不只是同志社群，很多社会人士也都非常震惊。那这种悲剧在台湾已经不是发生一两次的事情，是很多次的事情。那每一次都会让社会开始自我反省，说这些悲剧的发生到底说是当事人本身不正常呢，还是我们其实是在容忍一种对于性少数有所排挤、有所霸凌的气氛，才促成这些悲剧。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这些事情的出现虽然说是非常令人遗憾，但是也可以说对于台湾整个性别友善的气氛的改善是有一些帮助的。 嗯，好的，非常谢谢嘉安今天跟我们的现场连线，谢谢你，再见。 谢谢 嘉安，再见。 谢谢， 哎，拜拜。好，最后呢，嘉安给了我一个非常残忍的这么一个事例哈，也是代表着台湾社会的一种反思。 对， 那可能我不知道库克这样一个公开出柜之后，他是不是可以引发更多的这样一个反思，我相信我们还有待观察。因为现在我从媒体上看到的，我甚至觉得仅仅是消费这样一个新闻的这么一个现状，真正非常严肃的和更加有内涵甚至是批判精神的反思，反正我从我现在的阅读范围之内，我觉得并不非常的多见。 但是库克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其实最近还有两条其他的新闻是跟库克的新闻反着的。第一条是我今天早上看到在埃及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埃及有六个男性参加了一个模拟的同性恋婚姻，然后这个视频被上传到了网上，然后这六个人就被埃及的司法部门逮捕了，然后竟强制他们做这种是否为同性恋的体检， 据说这个体检是非常残忍，但是我们也看不到细节，只是有这么一句描述在报道中，然后证明他们是清白的之后，他们依然还是被抓去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然后才被释放。然后第二条新闻是在印度发生的，是说一个沙特人他举家迁移到了印度去，然后在印度找了一个妻子结婚，然后但是在结婚的这半年里，他和妻子没有发生任何性行为，然后他妻子就在这个家里装了摄像头，监控了他的丈夫其实在他不在的时候会引一些男人回家，然后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个事情也被告上了印度的法庭，然后法院也裁判这个男子要对这个女子赔偿啊等等。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社会真的是很多元的，除了一方面大家在支持这个，但是你看到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大家对待这个事情呢，可能你一开始的出发点就不一样。就像刚才小磊说的例子，他在这个美国的阿拉巴马那个 小磊的这个例子哈，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听小磊跟我们好好讲讲。好，三立华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刚才春雨呢跟咱们提前预告了哈，小磊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跟咱们分享。小磊，快快来说说。 对，其实我想先回应一下佳安啊，他说在台湾有一个年轻人就是因为受不了社会压力，同性恋跳楼了。我在美国读书那会儿听到这样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就在美国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开放多元的一个社会，但是他的宗教保守势力对同性恋者同样是有很大的这种压力。我记得我是12年五月份的时候还在美国读书，然后就是我在那个州北卡罗来纳在这方面是相当的保守，就是在奥巴马宣布说支持同性恋的同时，这个州通过了一个叫州的这个宪法修正案，说禁止同性恋结婚。当时呢我就觉得挺难过的，我就跟我三个这个同班同学有一个小的辩论哈，他们三个人有信这个天主教有信基督教的， 都是美国人吗？ 不光是美国人，还有这个非洲人，坦桑尼亚的，还有什么欧洲人，罗马尼亚的，还有韩国人。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是同性恋是绝对不可以结婚的，因为他的这个调调哈，他们的调调完全跟刚才佳安说的那些台湾的所谓互加盟的调调是一样的，说第一这个上帝造人本来就是一男一女来配的，所以如果你们男男或者女女呢，根本就是变态的有罪的，然后就说这样的人结合之后一定会教坏小孩子，变成一种坏的社会风尚，而且这样的家庭中养育出来的孩子也是心理有问题的，会影响到人类的下一代。我跟他们说，那难道不是平等的权利吗？难道不是他们个人的自己的事情吗？ 就像刚才张国荣在歌里唱的，每个人都是造物主的作品。 对， 但是 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本身都是好的人，但是真的不能容忍像跟他们价值观不同的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悲哀。 对，但是你看小磊讲的他是一个宗教不支持这个例子，但是我当时在英国的时候，我是寄宿在一个教会的房子里，这个教会每天每个周四的下午都会去我的那个房子做他们的这个学习，就是大家互相交流讲经。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就明确表示我们是支持同性恋的，我们整个这个教派都是支持同性恋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会发现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思考，其实他们教派也是不支持同性恋的，因为像小磊说的，基督教从最开始就是不支持同性恋的。为什么演变到支持同性恋，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去反思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平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支持，恰恰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它，我们害怕它，我们害怕未知。就比如说你像电影里经常会出现外星人来了，地球人都很怕，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理解unknown， 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包括同性恋，因为你不是，所以你可能不能理解，你就害怕，你就认为他是 库克站出来的意义所在。 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更多情况下为什么有那么多悲剧造成，就是因为我们放弃了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一个相处之道，就是尊重。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是以偏见来看对方的，我们已经忘记尊重了。 说得好，你们两个的事例哈，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争论有的时候发展成悲剧也好，它的原罪者一定不是同性恋者本身，一定是这个社会文化或者宗教方面到底是有哪些冲突和不理解的地方。我想起来我上个月采访的一位嘉宾，他叫周耀辉，在素描时光里播出那期节目，他当时呢，他当然没有出柜了，他当时呢 谈到他童年的一段经历，他说我小的时候呢就被我的同学欺负，尤其是在初中的时候，当时那个环境是新的，一切的地位，所谓的地位的更迭都是以欺凌，他说为这样一个方式的。他当时呢就被人欺负，同学就说，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娘了，他说因为你从小都没有父亲。他当时呢我都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后来发现他在浸会大学教书之后，他身边有很多的同学他都有过这样一些所谓被欺凌的这样一个经历，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分享给别人，甚至是告诉别人说我有这么一个受欺凌的这么一个过程。他自己就反思，他说我为什么不愿意说出来呢，他说我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我成绩也好，我跟人相处也非常的善良，我也没有欺负过别人，但是为什么我会被人欺负呢？他说一定不是我个人的问题，那不是我个人，那就是社会出问题了。所以他就有他这样一个思考方式，他传递给他现在的同学们。所以在前两年有一个叫做I am me 的这么一个 project 在香港进行，他说当时他就给同学们传递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你要说出来，你说出来之后呢，你就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人他能够跟你有共鸣，那既然说所谓的大家都是这么一个弱者，那弱者多了之后大家就可以抱团取暖， 对， 那抱团取暖人多了之后，可能我们今后的生活，我们周遭的环境就会一点一点的在慢慢的发生改变。所以我也觉得这就是库克为什么会站出来，他说我愿意用我的隐私来换取这样一些帮助的原因就是在此。 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很需要去现实面对的，就是很多同性恋者他们的行为其实是非常的不检点的，包括你在中国你看到大篇关于同性恋的新闻，都是有哪个老师又猥亵了自己班的男学生，或者是有哪个男生性侵了别的男生。你在要求别人去尊重你的同时，你一定要做自己能让别人尊重的事情，你要把好的一面告诉大家，不要只让大家看到坏的一面。 嗯，好，小磊两句话作结，一分钟吧。 我就是觉得像库克吧，他在旧金山那个地方本身是一个非常包容同性恋群体的一个地方，但是他愿意站出来为更多的人，比如说像北卡罗来纳州的那些不能够同性恋公开在一起的地方，为他们争取这种平等的权益，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李安的电影叫《断背山》，它最后的结尾就是一句话叫 Love is a force of nature， 我就是想说这只不过是大自然造物的一种很本能的一个情感，为什么要禁止它呢？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 D 坏新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明天见。